好，大家好啦，第二节开始啦。好，我哋又介绍下自己先。我系伍教练， 我阿俊， 我系玉兰啊。 Hello， 我系 Carrie 啊。 好，我哋嚟紧咧呢一节咧，系咪有啲嘢会介绍下？我哋自己本门嘅活动、啊，有啲 期待已久嘅大圣劈挂门春茗啦。 系， 不如我哋 财仔仔、啊， 人才仔仔啊，嗬，嗰日真系好多明星，好多歌星嚟。 九休复出嘅大 L 哥都嚟。 哇！佢唱咗嗰两首歌又不得了，全部人都走晒出嚟一齐跳舞， 跳舞啊、 真 系 冇得顶。 系、 当然就最紧要，我哋仲有啲领导喺度啦，譬如阿麦荣佳师伯啊，我哋师傅先林旭师傅啊，咁样都即系同大家讲嗰啲恭贺说话咁样啦。好啊，咁但系开始之前咧，我哋咧由上一集开始咧，我哋已经系有一个叫做 A 加铺教室嘅课程啦。咁咧今次咧，我哋预备咗第二集俾大家，我哋睇下今集讲乜嘢。 今日咧想教大家运用下步法，上堂咧我哋已经咧教咗大家点样出拳啦，不如我哋试下重温一下先。好，双手举起，保护自己块面，做好基本动作。好啊，我哋打左右直拳啊，好，预备，左直拳，保护自己块面，右直拳，保护自己块面。好啦，我哋试下打快啲，预备去，左右。好，我哋一口气打四拳，预备，一二三四，保护自己块面。好，而家识运用拳啦，但系咧只脚咧好重要。我哋而家试下睇下个步伐点样运用。好，请放下只脚好喎。好，想向前嘅时候，我哋将前脚向前踏一步，跟住后面只脚跟翻上去。好啦，做完之后咧，两只脚唔好黐埋一齐。好，两只脚咧要同步流动背。好，向翻后嘅时候咧，我哋要试下后脚向后先，跟住前脚拉翻嚟后面。好啦，我哋试下而家运用埋步伐嚟一齐出拳咯。好，我哋一齐跳前出拳啊！我哋一起打四锤，预备，挑前开，预备，一二三四，好，向翻头，我哋做多次，预备，挑前，一二三四，好啦，跟住我哋请两位同学嚟帮我哋手做下示范，好，一阵间做嘅时候咧，我哋先请高贵同学咧向前面打两拳，好啊，当你嘅对手想打你嘅时候咧，你只要褪后，咁你就可以避开咗对方嘅攻击啦。如果你做得好，可以做埋一个反击嘅动作，边个我先跳翻前。OK， 咁就可以做埋一个反击嘅动作啦。多谢晒咁多位，得闲嚟我哋 A 加铺玩，同埋去我哋嘅 fan page 拉我哋啦。多谢晒。 哇，辛苦晒大家啦吓，帮手拍啲片翻嚟。头先阿林你一开场嘅时候，我见到你咁趌起晒咁，好似好大只咁样， 即系好肚腩啫。 系啊，即系成个肚腩唔见咗。上一集咧咪影翻你嗰啲受咗伤嗰啲相，见住你个肥嘟嘟个肚腩噶。点解突然间唔见咗？头先拍片嘅时候 P 咗俾我， 好明显系 P 图嚟啊！呢啲系 成咁黑暗 P 走咗。 系啊，咁麻烦晒你帮手剪片啦。系啊，头先有啲片咧都系阿家俊帮手剪嘅。好，不如我哋讲下头先嗰个动作啦。嗱，咁第一集我哋教咗点样出拳啦。出拳嘅时候重点系要转膊头啦。如果你唔转膊头，其实啲拳咧就冇乜力噶啦，同埋个距离又打得短。好啦，今集讲咗咧，其实咧就系有个步伐嘅应用咁样。咁如果有人打你，咁你可以点样做啊？ 褪后避咗佢， 褪后避开佢，跟住先至再埋去做一个反击嘅动作。咁喺真打嘅时候，你觉得有冇用啊？呢啲动作 有用啊， 呢个就好实用咯。因为你行前一步打嘅时候，你个距离会长咗，打中咗佢。但你一收手话褪后咧，咁你距离越长翻嘅时候咧，佢又打你唔中喎，咁就变到你可以你打中佢，佢打唔中你，就变到好奇怪嘅呢、這个。 系好奇怪， 奇啊、其实 即系你嘅对手觉得好奇怪，系咪佢一想打你，突然间咦你就走开咗，唔喺佢距离度， 系啊， 跟住佢嘅手一过咗，跟住佢就卜卜又跳埋嚟打咗两锤咁样， 系啊，咁一运用得好嘅步伐咧，就会变咗有呢啲有闪避嘅本事喺度咯，变咗 系啊，冇错，好啊，你有冇试过咁样用啊？ 我 试过 嘅，试过 系有冇打到人飞起啊？ 试过， 试过俾人打到， 试过俾人打到飞起，倒翻转系咪俾人打到飞起啊？系咪啊？ 系 啊，呢个其实好重要嘅。嗱，出拳要学识转膊，好啦，打嘅时候冇周围打，向自己鼻前面个方向打。好多时咧，有啲同学仔练拳咧就会咁样啦。打嘅时候咧，向咗去膊头侧边个位置打，斜得滞。OK， 好啊，咁所以练嘅时候成日向住自己鼻个位置打。OK， 同埋要学识转膊头出去。咁咧，仲有一个通常做唔到嘅动作就系咁样啦。一打嘅时候咧，只手喺侧边睇睇住咯。一打嘅时候，忍唔住只手就拉咗落去心口度，冇保护自己块面。好啊，其实做嘅时候想你咁嘅，特别打。 泰拳打 boxing 可以放翻低少少啦。但如果你要打泰拳咧，就请你只手咧放翻上额头度啦，因为人哋会打劈争噶嘛，同你系啊，知唔知？所以放翻上去转膊头打嘅时候 ，OK。同埋当你打得好嘅时候咧，你个膊头好有用嘅。你个膊头可以做咩啊？你谂下， 可以做假动作。 冇错，好多好劲嘅拳手唔会净系用只手嚟同你做假动作，用个膊头嚟同你做假动作。系啊，咁你会呃得你更加透彻啊。OK， 咁你就有机会可以打到人啦。咁样好啊，仲有啲咩心得啊？不如讲下。 咁其实褪后嗰阵时可以破坏对方嘅距离，咁咧就作出呢个反击咧，其实非常有用咯，我觉得。 同埋有时褪褪下咧，佢追你嘅时候咧，突然间飙翻埋去咧，就可以失惊无神又怼一锤， 咁如果我哋打泰拳就唔止嘅，唔止打佢一锤啦。譬如佢突然间追紧你嘅时候，你褪褪下，突然间跳翻埋去贴佢啦。贴嘅意思即系咩啊？我谂有啲观众可能唔知喎，即系前撑啦，贴即系 左脚嘅脚掌撑落佢个肚或者心口呢个位置。 系啊。 激退佢咯， 冇错，突然间破坏佢距离，跳翻入去打啦。好啊，我哋上一集都有讲过 tip 呢个字，好啊，头先 tip 就系讲系前撑啦。咁如果顶失咧， 顶失系 D， 系啊，冇错，你唔好大家唔好以为系讲紧粗口，系啊，有 tip 有 D 咁样。好啊，下一次我哋又再讲下其他啲泰文啦，咁样。好啊，头先我哋咪讲咗咧，我哋会有个本门嘅大圣劈挂门嘅活动嘅。咁我哋咧都访问咗好多我哋嘅领导啊，啲前辈啊，师傅啊。咁有啲好难得一见嘅，即係平时好少见到面嘅前辈呢都又嚟咗，咁我哋都同佢做咗啲访问同埋拍咗啲花絮喎，我哋一起睇下片。 各位每运同道，好欢迎你哋嚟参加我哋大圣劈挂门2018嘅春联，希望大家今晚玩得开心，食得开心，狗年长年都好运，多谢大家。 好啦，同我全部阿迪士一张啊！阿师傅，小女英师傅，师傅全部阿迪士一张， 硬啲嘅我明嘅， 好落汗嘅。喂，六号台边度？六号台，六号边啊？哦，嗱，即系摆明嚟做啦，村民嚟嘅。 啊，咁多位啊，眨下眼又一年啦，啊，今年咧好快脆又到九年，咁我哋大圣劈挂门啊，一样咧搞翻个春茗啊，同大家同门啊，武林同道聚一聚，咁啊希望大家饮过呢杯之后咧，啊身体健康，万事顺利，啊九年乜都得，哇，多谢晒， 好喺度咧，首先啊恭喜发财啊，虽然咧今日咧就系年廿几。冇所谓噶吓，十月都系拜年时，咁咧我哋今日咧就系大圣劈挂门，我哋全部咁多同仁咧就嚟呢度庆祝，咁啊有埋好多啲 friend 嘅，咁啊每年咧都有一度嘅，就系今年咧就系2018年吓，咁啊祝大家咧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吓，咁样咧就啊祝你哋个网咧越嚟越旺，越嚟越劲吓。恭喜恭喜，谢谢谢谢，好。 Hey, 你好你好，今日系大圣劈挂门嘅春茗，咁祝个大圣劈挂门同仁咧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快乐。OK， 恭喜恭喜。 体育堂嘅咁多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系江志强，我借2018年嘅大圣劈挂门呢个春节晚会咧，同大家恭喜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权运亨通。 2018年。大圣劈挂门春茗， 好 望今日咁多位师兄弟又好，嗰啲师傅又好，饮多杯，身体健康啊！ 夫是林哥前舞正宗的少林功夫加上那条舞两个都可以 少林功夫好嘢，真系大正劈光， 唔系下次交俾你试下吓， 下次等我哋试下真系 表演俾大家睇。但系条片又系你剪 嘅，系 辛苦晒你啦，全靠你。 依家我哋呢家铺嘅剪片都要靠阿家俊去帮忙先。 做拍嘢其实都好辛苦嘅，全靠你哋帮手啦。 诶，大家分工合作啊嘛， 系啊，辛苦晒你哋。有啲拍片，有啲帮手影相。 系啊，我哋要俾最好嘅嘢俾观众睇，系咪发扬光大啊？ 冇错，冇错。咁咧。我哋做咗几集咧，我哋发觉都有少少意见俾咗我哋，咁所以咧，我哋都改谂紧有啲改进嘅方法咁样。咁譬如好似咧，我哋之前咧拍咗啲片咁样咧，有啲片咧发觉嗰个像素啊，嗰、那个光暗啊，我哋都有啲改善嘅空间嘅。咁所以嚟紧落嚟咧，我哋咧就会投资咗啲器材啦，咁包括有啲三轴嘅平衡轴啊，即系可以夹住个电话，你点影都佢都唔会手震嘅，可以追住个嗰、那个。物体啦，咁样就可以即系唔会影到佢震晒啊，又可以影得好正嘅。 即系咁用个焦点， 冇错。跟住咧就另外买咗啲特别嘅收音喇叭，另外再会咁样，咁啊解决咗一啲收音啊同埋拍片嘅问题啦。咁另外就我哋仲会再投资买多一个系打灯嘅嘢咁样。咁但系咧我哋发觉原来有个嘢自制都几好嘅。咁我就已经喺订咗啲 LED 灯跳翻嚟。咁咧我哋有好多嗰啲简称尿袋嘅嘢。咁我哋插咗佢咧，佢仲有开关掣。咁有时一唔够光，我哋就可以喺侧边打定灯咁样，系照住喺唔同嘅角度，有唔同嘅位置可以照住，就应该解决到嗰啲拍片啊，同埋咧嗰啲暗啊收音嘅问题咁样。特别喺室内拍咧，原来咧我哋发觉咧，真系要多啲功夫，多啲架撑先可以做到。特别有时喺现场咧，好多时有音乐底啊，或者有人喺度唱紧歌啊咁样咧，我哋真系需要多啲设备先。 或者后面有银幕啊，会背光咧，咁就要个 灯。我哋都即系需要有啲嘢改进嘅，咁我哋希望我哋做紧嘅片会越嚟越好啦，咁样。 希望大家俾多啲意见我哋去改进。 系啊，可以留言喺 YouTube 啊，或者直接喺巴打台度留言都得噶，咁样。咁嚟紧咧下一集咧，我哋有啲嘢都会预备。我哋嚟紧咧4月15号咧，唔知系咪有啲活动都会参加。 系 啦，又有比赛啦，泰拳你 先。今次咧，家俊啊配到榜啦。 系啊，其实原身咧阿南都想去打嘅，咁撞啱咩？ 啱啱 系啊，但系最新消息就啱啱退出咗，好可惜。系，但系唔紧要啦。我哋咧做拳手就永不言败嘅，我哋有呢啲精神，系咪？继续努力练习，我哋就可以安排到比赛你打噶啦。咁样咁，虽然打唔到呢次正式嘅全港公开赛啦，咁我哋都希望有啲馆内赛可以安排到你打嘅。咁你继续努力练习啦。咁另外家俊就 吓，我就配到啦， 配到啦。你个对手系边间拳馆嘅？ 我对手系搏击会嘅， 系咁努力啦！搏击会咧系一家好出色嘅拳馆嚟嘅，啲拳手都好硬正嘅。咁你努力啲练习啦。你打咩磅数啊？你 我打140磅，我系 即系约莫几多 kg 度啊？ 就系63.5呢个公斤， 系啊，差唔多啦，63.5 kg 啦。咁原先阿南系打几多 kg 噶？嗰个对手 160磅至到168磅， 系即系70几 kg 喎，要70几 kg 系啊。但系好似你都未到磅噶喎， 未啊。 咁咧，我哋下一次咧，真系要影下阿南咧，即系未到磅前嘅相，同咧到磅后嘅相，睇下会唔会咧嗰啲腰嗰啲五花腩啊，就变翻做一排腹肌咁样啦，变翻做排骨啦，定系 变咗一排。五花腩， 不过我都有啲建议俾你嘅。咁咧，因为你年青啊嘛，咁你可以再减翻落少少嘅。因为咧，你一打得重磅咧，有时真系好难配到对手嘅。 系 系啊，特别咧嚟紧可能仲会有啲学界赛啊之类嗰啲咁样咧。 你 冇错啦。咁咧，如果你太重，即系你个磅成75 kg 以上嗰啲160零咧，好多时会配唔到对手，咁啊嘥咗你自己练习嘅过程咯。同埋你个身形可以落翻少少嘅。 系 咁样，好啊。或者下一次咧，我哋又介绍下，睇下点样有啲。减磅嘅餐单啊，或者点样可以跑步令你瘦啲啊，咁样咯吓。咁有冇咩特别嘢想补充？ 希望大家咧可以嚟支持下我打比赛啦。 咁你要讲个地点先得喎。 啊，到时我哋又系喺北河街市政大楼6楼打， 即系深水埗，深水埗北河街。 5号啊，记得。 4月15号系咪啊？ 希望我哋可以旗开得胜啦。 冇错，咁使唔使飞噶？ 唔使门飞啊，嗰日 唔使飞， 免费入场噶，各位观众。 咁我哋下一次又特登介绍多少少呢个活动啦，咁样等人哋知道呢个活动喺边度打啊。咁我哋下一次又预备下啲地图啊。 咁样咯。OK， 好冇啊， 好 咁、啊、下一次我哋又再见啦，多谢晒咁多位， 多谢晒， 下次见，拜拜， 拜拜。